年香港回归20周年特别报道，20年20人，七月奉献。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你的定语呢？ 咱们是说好了要加定语是不是？ 对， 大家好，今天我是不喜欢所有动物还要跟大家讨论动物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各种动物，但还是要和不喜欢动物的珊珊聊动物的水水。 对，水水是吗？ 为什么会不喜欢动物呢？女孩不喜欢动物这一点扣分哎。 那又怎样？ 不在意是吗？ 呀，我的 matter。没有，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我不喜欢动物是因为我觉得我跟它不能沟通啦。 嗯。但是其实你跟动物是可以沟通的，你明白吗？ 嗯，不想。 就是。 你听得懂他说话吗？哼，咱们在今天节目的后一个小时啊，会跟大家聊一些关于小动物的事情。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了。那除了大家可以通过 FM 982或者是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打开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我好喜欢我们的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们， 嗯， 我们的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我们在有一个那个就是微微一笑的那个幕遮着的时候，他们居然还会竞猜耶。 对。 就可见真的是我们两个，首先我们两个就有两天不做，嗯，然后有的时候会有点不固定，对吧？ 嗯，是的。是就没固定过。 然后恭喜天哥你猜对了，嗯， 啊， 然后吴黄，嗯，他说今天很开心，还是我们两个，我们也很开心，对不对？ 对， 嗯， 告诉你一个鬼故事，明天就不是我们两个了。害不害怕？所以今天要珍惜哦。 嗯，然后再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很好笑的故事啊，就是 有多好笑， 有朋友，就是， 笑多大声合适啊，这个很好笑的故事 我跟你讲完你再笑。 嗯， 就是有一些不是很熟悉我们的就是节目的朋友，就是在看我们节目以后给我的反馈是觉得我们节目的互动不够。好不好笑？ 好笑。 哎呀天哪，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互动不够，真的是不知道什么节目就是有互动了，对不对？ 咱们节目互动到没有逻辑。也没有时间顺序的念观众的留言。 咱们是不是互动太没有章法了一点？ 我们节目的互动已经没有章法和到极致，到我们两个准备内容的时候都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啊，没事了，到时候和他们多聊聊。 对，那好的，正在听我们直播的朋友们要留意了，我们俩增强互动性了，以后可能就不念你们的留言了。 我们两个要增加组内互动。 好啦，亲爱的朋友们，首先进入我们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奇头条号带来的第一条信息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是这样的，我在网上呢发现有这样一篇报道，他说之前呢在网上有一篇流传的报道，是比较了日本和亚洲其他发展的就是繁华都市的一些区别。然后呢这篇文章呢是写到了就是关于东京的一些负面的，也不算负面吧，就对于东京没有那么高的评价。因为东京这个城市其实实际上你知道有 蛮高的， 你知道有一个杂志叫做 Monaco 吗？ 我不知道， 就它是国外一个非常就是就是散播就是传播力非常强的一个很八卦但是又很严肃的一个杂志。就它经常会探讨一些比如说城市啊经济啊或者时尚的问题。然后它每年都会出两个榜，一个是国家综合实力榜，一个是城市生活质量榜。东京在去年是排名全球第一的城市哦。 城市生活质量榜吗？ 对，就是哪一个城市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然后但是在网上前不久发表的这篇文章是讲到了说东京又窄又脏又小，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吧啊。然后比如说10层以下的小楼也很多，和上海之类的中国近代都市就没有办法比了。然后你会觉得如果是日本人听到这个肯定会炸开锅， 炸毛啊，你凭什么这么说呀、对不对？你是怎么评的？我这么多年稳居第一。 对，然后呢 就跟他们评价咱们节目不注意互动一样生气。 然后网友发现日本的特别是东京的各位网友在评价这篇文章的时候可以把他们的态度总结成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说的对。 啊，为什么？ 就是有很多日本特别是东京的网友反而是在这篇文章底下开始了他们的辛辣吐槽。就比如说他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呀，这也未必有错呀，对不对？是这样的呀，因为空气的因为东京的空气就是很差呀，对不对？ 他们很喜欢用压这个语气助词吧。 是我就是我感觉有一种卡拉克罗德克斯马斯的那种感觉的这种 对，就是压，对不对？是这样的呀， 因为东京街上可是把日本不好的地方都排列起来了呢。因为土地的宽广程度不一样吧。 所以东京的确会比较挤，对不对？ 然后最搞笑的是因为城市设计完全错了呀。 太悲观了。 你有没有记得我们之前聊过就是说母校是什么地方，就是自己可以骂， 是的， 但是别人不能骂的地方， 母校啊家乡啊， 对不对？ 或者是自己的家人啊，自己可以骂，别人不行。 但是我觉得日本东京人好可爱，就属于那种你骂完了以后我也骂。 对呀、就是这个样子的呀。你们说的好对哦，这么多年都没有人说实话是吗？ 对啊，然后之后呢我也看到了一些，比如说你看因为高层建筑群和那个国家的科学力量是成比例的。就比如说现在中国的高楼越来越高，按照这样的逻辑是不是说中国的科学力量要慢慢赶上了。但是不可否认了，日本在科技力量方面确实是全球领先 的 国家，对不对？然后这篇文章我会转给你，然后你也可以看一看东京的人是怎么吐槽。 然后我去留言是吗？你们好可爱呀。都用这种方式留言才可以。我看到随风说了，要不然现在开始学日语然后去东京逛逛，这是图什么的？ 对， 去看看东京有多可爱，什么东京的朋友们有多可爱。 然后天哥说菊与刀，没错，菊与刀是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上非常著名的一本评价日本文化的书。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就是菊与刀这本书的作者并没有去过日本。 是吗？ 鲁斯什么本尼什么什么特， 什么本尼迪克特吧， 好像是、 是吧？当时其实是跟二战的背景有关系。 嗯， 其实是美国政府给了一大笔钱。 嗯， 就希望他们能够研究一下这个就是日本民族。 哇，他写这本书挣了一大笔钱呐、 然后他没有去过日本，所以这本书其实实际上是有一些争议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然后你要写一个地方的文化，你没去过呢， 你真的觉得需要去过那里才能了解那个地方的文化吗？ 我觉得是。 可是我之前接触过清华的一个教授，叫做秦晖，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历史学家。然后他去南非的时候，是我们做的一个项目跟他一起去的。他去南非之前完全没有去过南非，他那也只是写过一本跟南非有关的书。可是到了南非当地，就那种很偏僻的地方，他比导航都清楚。 因为他喜欢背地图。 就是吗？ 秦晖有一个爱好，是他喜欢在家里面背地图。然后呢，他就总是喜欢背各种各样的地方的地图。然后就是他到每一个地方都感觉自己去过一样。 所以说，秦晖 这是他很出名的， 是吗？ 这是他很出名的一个小爱好。 地图怎么背呀？前方左转。 就是 建国门外大街。 就有的人的那个图像思维和我们不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就好像你记数字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样。就是因为你记数字，我感觉好像你就有某种方法能把它记住、或者是某种直觉，对吧？就比如你背人家电话号码呀，然后背人家身份证号码呀，背人家银行卡密码呀什么的，都能记得特别全。 对，主要是 而且特别久， 卡号以及银行卡密码 永远抹不掉，是吗？ 随风也来了，欢迎随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哦，还有天哥一直在，谢谢你们的一大早的陪伴。 对，我们要和你们多互动。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其实要和大家分享的另外一条信息是关于一个老人。就是你觉得如果你的爱人就是伴侣，如果他做什么事情你觉得是特别浪漫的？ 他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是特别浪漫的？ 对， 发520红包。 没法聊了。 你想聊什么方面的吗？做什么事情是特别浪漫的？ 对， 很多事情都很浪漫啊。比如说吵架的时候先来道歉，或者是你生病的时候不辞辛劳地照顾你。 那你觉得理工男是不是一个浪漫的族群？ 理工男大多数属于浪漫的可爱的。 我跟你讲，我看到这条新闻，我觉得他真的浪漫的很可爱。 什么呢？ 就是一个72岁的老人为妻子啊搞了100余项发明。就是他为他的妻子发明了100多个东西。我跟你说一下他给他的妻子都发明了什么啊。首先他给他的妻子发明了一种叫做紧急呼叫器的东西。然后这个 跟哨子一样，是不是？ 对。然后呢他还给自己的妻子，我看一下啊，还发明了一个叫做除螨美容仪。 哇。 然后他还给他的妻子发明了除味净化器。 哇。 但是这样念起来是不是发现好像他的妻子有点不太爱干净啊？ 他很希望他的妻子干干净净，是不是？ 但听起来好像他的妻子本身有点不太爱干净的感觉、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这个男生是处女座啊，就没有别的原因。 没有啦，给你下个套啦。其实他是发明的是在厨房的除味净化器啦。就是他不希望厨房有味儿。 食物残渣的味道，是不是？ 对，所以这个老人其实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 100多项还包括什么呀？他为什么开始发明？能不能给我们介绍更多的细节和背景嘞？ 对，就是这位老人呢是生活在成都的一位老人。然后呢他本身是一个理工男，在1962年的时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的铁道学院。 恭喜恭喜。 然后他专攻的 1962年 考上大学挺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啊。 1962年 的高考是哪年开始断的呀？ 高考、就是、高考是65年66年吧，好像。 应该是吧。 然后是77还是78年恢复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们一般来说好像是78年是第一届高考的恢复生，但据说好像76和77都有恢复性的高考了。 预备考是吗？ 对， 预备考。 然后呢他是在1975年的时候结婚。然后结婚以后呢和他的妻子一直是举案齐眉的，非常就是令人羡慕的一对夫妇。然后比如说他说他在他的妻子的床头就是一个小药瓶的一个器具，其实就是他为爱人发明的24小时不间断呼叫器。 哇。 因为他的爱人心脏不太好， 所以说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 呼叫谁呀、啊、 呼叫他。 他为什么不跟爱人一起睡呢？ 没有，因为不仅仅是晚上要睡啊，就比如白天你在外面的时候、哦、然后他的妻子在里面休息之类的、嗯、其实就是很甜蜜的要保持24小时时保联 了。是的、嗯、感觉好像有那种类似是什么一个偶像剧的桥段，里面我给你一把哨子，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吹、嗯，你就吹，吹了之后我就会出现。 嗯， 很熟悉这个剧情，你不觉得？ 永远都有这样的剧情啊。 对， 嗯， 最熟悉的剧情到底是哪儿的呀？亲爱的朋友，帮我们想一想。我真的觉得 好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就有啊。 它里面给了夜华一个什么来着？哦，那些什么法器？ 夜华给了素素一个什么来着？ 嗯， 反正就类似于说，你只要对着他喊，我就能听到。 好像是东华叶君， 对不对？ 东华叶君也给了一个小酒。一个什么东西，好像是一摇它就能来，对不对 ？Anyway， 对，是这样的，嗯。 还有一个现代的， 我也好想要一个这个东西啊，就是在我们两个之间。 干嘛？一吹你就走、嗯、是不是？ 我一吹你就爆炸， 原地爆炸，而且是就是现在人太懒了，爆炸都不能躲开点，必须原地爆炸。 对，然后还有一些更细节的东西，你听起来就是真的是觉得这个老人实在是太爱他的妻子了、 嗯。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比如说这个老人说我要洗澡的时候，他就是他的爱人说啊，他说我要洗澡的时候呢，那我的老公就会提前的准备好浴巾、 嗯、 睡衣、沐浴露、洗发液、拖鞋，而且要把水温调到合适的位置。一切准备就绪了才会让我进去。 哇， 是不是大早上的就开始虐狗？ 不是，他是娶了一个太太还是伺候了一个女王？这位先生的人生好像不是很容易吧。 哎，好像你不太喜欢对方这样是吗？ 我觉得 太过了是吗？ 太过了啦、 嗯、你管得着啊？ 我管不着，他们开心就好。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在感情当中。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样不是正常的两性相处之道吧、 哎、但是我跟你说，腻腻歪歪的这种就是夫妻啊，他们真的永远都腻不完的。嗯，我身边也有那种叔叔阿姨，就是你看他们结婚了好久好久好久，孩子都和我差不多大了、 嗯、 然后在一起的时候还像一个少女和少男一样，两个人腻腻歪歪的。 那你刚才那个腻腻歪歪的当中带了一点点的生气。 是嫌弃。 嫌弃。天哥说了大早上就吃，吃什么呀？待会儿我们就要聊吃的东西喽、嗯，吃狗粮， 单身狗的狗粮吗？ 听起来不是很礼貌，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这个老人还是对他的太太挺甜蜜的啦、嗯，是可以变成新闻的这种老人之间的相处模式。 对，100多项发明，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新闻里面只是列举了几项了。 嗯， 如果我查到更多的话，以后再告诉大家吧。 我知道了，嗯、不用羡慕他。 嗯， 因为他的100多项发明，只有几项能拿出台面。其他的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有没有可能什么暖腹暖暖饱，然后最后烫出一个包？ 你这心态不健康，我跟你说。 要不然为什么不列出100多项呢？如果100多项都很棒的话，就会有一个 list 啊。 我跟你说为什么 make sense 吗？有道理吗？ 我跟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记者生气。这记者不愿意列。 他如果真的生气，应该把那些造成伤害的发明搞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这些发明的确是针对了这个他的太太的身体条件和具体的情况，然后设计了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用品比较居多， 就发明当中的私人定制。 嗯，而且的确是，如果你有一些这种常识或者是这些学科知识的背景的话，很多东西是很好发明的。 嗯， 比如说咱们平时会买空气净化器，就有很多比如说学物理的学化学的男生就会自己做空气净化器，其实过滤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理工科的男生好可爱呀。那在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有谁是学理工科的吗？然后你们有给自己的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朋友任何一个角色发明过任何东西吗？也可以进行分享一下喽、 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们发明过的东西好不好？ 是的。 嗯， 天哥说大早上就吃，大早上吃什么呢？接下来我就要聊吃的了。哎，很多人早上会不会选煎饼这种东西作为早餐呢？早上吃过煎饼的请举手。我超爱吃煎饼， 我超爱吃，而且你知道吗，我超爱吃山东的那个煎饼。 真的吗？ 我跟你说，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 嗯， 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旁边有， 我是山东人啦。 嗯，因为我们学校旁边有各种各样的卖煎饼的摊儿、 嗯、 然后呢我 最后就盯着一家买，因为他们家卖的是正宗的山东煎饼，我觉得 是吗？ 就是山东煎饼是不是那种薄薄脆脆的？ 对的。 然后呢，不是那种面面的， 嗯。 然后呢，特别大， 嗯，特别大，是的。 所以薄脆大，只要这样的。就是那个质量或者是感觉符合，就是山东煎饼了、 嗯、对的。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天津煎饼啊，你在去买天津煎饼的时候也用得着山东煎饼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跟他说薄脆大一点。 嗯，他做不出来耶，因为天津的煎饼就是面面的，对吧？ 我说的是里面的加的薄脆。 哦，薄脆，薄脆都是 那里面叫薄脆吗？ 我以为那个里面叫果子。 煎饼果子的果子，煎饼果子之所以叫果子，是因为它是起源于山东的煎饼。山东的煎饼吃法不是喜欢卷点什么大葱啊酱啊什么的，所以它其实来源于四个字，叫煎饼裹着，就是煎饼裹着东西、 嗯、 就传到那边就变成煎饼果子了。不知道是不是口音 是谁传的，站出来。 传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特别准确，你知道吗？不信我现在悄悄告诉你一句话，你悄悄告诉导播，导播给我打出来，绝对不是那句话。如果是那句话，咱们就再加一个环节，直播间门口的武警小哥。 好不好？ 嗯，你现在告诉我。 好， 好， 就是不说话的那种，只有嘴型。 好， 如果说出来的话，这三个人还传不对的话，咱们三个人是聋吗？来不来？ 好，你准备一下。好， 大家听一会儿电影乐啊。嗯，刚才我用口型跟水水说了六个字，水水露出了很 confused 很迷茫的表情，为什么呢？ OK， 我听清楚了前面的四个字。 什么呢？ 就是我要说出来是吗？ 你说吧，他根本没法玩了、嗯、现在后两个字都没听清楚。 没有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在整点的时候跑过去跟导播老师说。 我们节目是不是很注意互动？ 一定我们都把导播老师都已经带上来了。 在我们的视力所及范围，在我们的听力所及范围，只要我们看到活的气息，我们都要跟他说话。 我们就要测他的听力、智力和眼力。 你刚才听到的是什么呀？那这样吧，我跟大家说好了，对不对？ 嗯，好，嗯。 有没有听清呢？应该是有没有看不清？ 嗯。 咱们强行的训练直播间的朋友们的口语能力、嗯、 对， 是不是？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还是要说一下了，这条新闻和煎饼果子有关系，对不对？ 其实不是新闻，我只是想跟大家聊一聊煎饼这个问题。 煎饼是很适合聊的问题啊。 对、嗯、刚才 DXZ 也说了，说山东大煎饼，我这个时段呢还剩了几分钟时间，想跟大家聊一聊山东煎饼和天津煎饼到底哪个才是煎饼一哥。开始投票，哪个才是煎饼一哥？ 天哪，好胜心太重了这位同学。 嗯，因为我是煎饼嘛，但是其实真的全国的煎饼老家都在山东、 嗯、 煎饼的确是起源于山饼的山东的 山饼和煎东。 嗯，带我到山顶吃个大煎饼。我们在早餐摊买的这个杂粮煎饼几乎都是冠以比如说正宗山东大煎饼这样的名号的。 okay, 对不对、 嗯、 哎，煎饼呢起源于山东的泰安。 嗯、 据史料记载呢，在明朝万历年间，山东人就已经开始用熬子来制作煎饼了。 啊，那煎饼真的是有、 很悠久的 六七百年了， 是不是？ 历史了，是吧？ 对、嗯，那个熬子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那个摊煎饼的那个锅、 啊、 还是那个炉子？ 我知道， 我们在山东叫熬子，好像、嗯、 一般来说都是一个圆形的铁盘，对吧？ 是的， 一个平平的那种。嗯， 所以其实山东的煎饼种类很丰富，它的用的粮食的种类也特别丰富，比如说小米、玉米、麦子、高粱、红薯、黄豆、荞麦，都是可以做山东煎饼。而且有的是你说的那种特别大特别硬特别脆的、哦、 我饿了。 对，我好饿。 干嘛介绍那么细节、啊、 我跟你讲啊，我介绍的不仅是细节， 你看 DX 别看 超级支持你，他说必须山东煎饼了。 是的、 嗯、 别看都是杂粮，这里面还有分等级的，比如说小米加黄豆面就是上品，玉米面呢是中品，高粱面加红薯面是下品。 嗯， 然后呢是把杂粮和水， 嗯， 变成一个特别有韧性的面团，把它放在烧热的这个熬子上面。如果你看到这个之后，是不是超级想吃山东煎饼？ 超级。我觉得山东煎饼最有魅力的就是它薄脆薄脆上面，然后再刷一层酱。 对， 然后再 面糊 对， 叫面糊，就 耍那个 酱，我们不刷酱，我们就刷面糊，你知道吗？就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就跟你煮面条的时候再加一遍水，是一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我吃的山东煎饼可能和你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在于我比较喜欢往山东煎饼里面再刷一些小辣椒。 啊，因为你是鬼子嘞。山东煎饼一定是我吃的最正宗啊，因为俺拉是山东人的。 但你说的山东话有问题，感觉很像从台湾来的。 好了啦，继续跟大家聊聊煎饼这个问题，因为我真的觉得煎饼很好吃。刚才我们看到的一张图片呢，是一个山东的阿姨，其实在一个很朴素的地方，应该就是她家用那种土灶，上面是一个超级大的熬子，那个熬子应该有直径应该有七八十厘米吧，圆形的熬子，摊它的玉米面的煎饼，看起来就那个木瓜板儿推着推着，其实那个木瓜板儿，我看我姥姥用的是那种长条型的，就很像戒尺打人的那种，跟天津煎饼的那种转圈的不一样。天津煎饼转圈那个很像竹蜻蜓，你有没有觉得？ 对对对对， 特别像他们转过来，然后一搓就飞走了。但是煎饼是那种长条型的，很像戒尺，就这种推着滚啊滚啊滚，然后再如果弄得差不多了，再滚上一小层面糊，稍等片刻，接下来就是一张大煎饼。但是山东人呢，一般情况下会糊上一个鸡蛋。非山东人民是这么吃的，就是说再糊上一个鸡蛋，撒上葱花，抹上甜酱，放上薄脆，其实就是天津煎饼了。还会放各种什么火腿肠啊、里脊肉啊、肉松啊、生菜啊、培根啊。如果你喜欢有点西式的感觉，再加一点沙拉酱。 你是学到了我这个坏就是坏习惯吗？ 什么？ 就喜欢举例子。 没有啊，是因为你说不要聊得太细，那样你会饿。勾起了我把你聊饿的这个好胜心。给你看， 但你有考虑过你自己的感受吗？ 我不管，我先赢，我赢了我就爽。 对，好像就是北京卖的那个山东煎饼里面，有的时候还会加一点那种什么酸萝卜，还是那种西红柿，酸酸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那都不算山东煎饼了，那算是改良版的煎饼。这山东人吃煎饼其实没有那么 多的花样。 一般情况下，山东人就是把它，比如说叠好，或者是直接干吃。 那你们就什么吃呢？ 我跟你讲，山东人吃煎饼就是主食，不是当面条当馒头来吃的。 就不就东西是吧？ 有的时候会选择，比如这张图片所放出来的，的确有一些地方会比如说用小葱蘸点酱卷着煎饼吃，可是大多数情况下山东人的煎饼就是用主食吃的。我小时候吃煎饼，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有那种特别容易下饭的菜，比如说什么羊肉炸， 就裹在里边吃是吗？ 就把它卷在我聊着聊着咽了好大一口口水，卷在里面吃，就是类似北京烤鸭的那个加大版加长版，或者有的时候你就是把煎饼拿着就干吃，然后你想就什么菜就就什么菜，它其实就是主食。 我明白了，大家可能就是没有和珊珊一起吃过饭啊，因为我经常吃，珊珊是不吃米饭的，然后每一次说到不吃米饭，她都会说我是北方人，北方人不会吃米饭当主食的， 但是其实东北也是当米饭当主食的。 他说他是山东人。 对，山东人的确不太爱吃米 饭，不太爱吃米饭，对吧？ 青岛可能会吃，因为我是山东枣庄人嘛，比较偏内陆一点，就是周边也没有什么海呀、湖啊、水呀、什么的啊，当然有微山湖了，微山湖只有鸭蛋，鸭蛋可以卷在煎饼里面吃，串着了。的确是山东人就属于那种煎饼之大无所不有，鸡鸭鱼肉啊，五谷杂粮，五谷杂粮就不行了，只要你能吃的菜我们都可以卷在煎饼里面吃啦。 所以你今天其实并没有要说山东煎饼和天津煎饼哪一个才是一哥，你只是借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山东煎饼，对不对？ 山东煎饼就是一哥。 OK， 好，谢谢天哥，他告诉我们说当年数学课的老师就是用摊煎饼给我们解释了线冻成面的原理，好厉害。那你这个原理应该掌握的不错。然后吴华Verona 说 Soga， 那我们的煎饼 天哥，你这个原理掌握的不错，可以告诉我们线冻成面原理是什么吗？ 哎，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啊。 OK， 那我们马上要来到的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要去导播间去给导播就是传递你的这句话了。 导播你准备好了吗？以及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准备好了吗？ 先来听一首 Picture， 送给大家，8点之后再见喽。 8点整。 台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微微一笑。我们要首先告诉大家，您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看我们的推送，我们在每周会有一些精彩的推送给大家。其次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观看我和珊珊的花容月貌。 记得一定要点击关注哦，活力九八二，因为我看到现在应该是显示的是5.2万的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啊，不管你是否真的在看我们呢，请你点击关注好不好？万水千山总是情，点个关注行不行？拜托了各位。哎，刚才我们要公布一下答案是不是？我刚才用口型跟大家说了6个字，以及告诉了水水，水水就告诉了导播老师，导播通过他自己的花椒号，就是那个一级的，大家看，这是他第一次登录花椒直播账号，我们又进入了一个互动的环节，你看咱们增加了互动的朋友， 然后就被9级的林达西用一堆桃花给刷没了， 他说，哎，是不是煎饼裹着大酱？他说煎饼果子大酱，可是煎饼果子大酱根本就不是一句话呀，两位朋友。 好，你要听一下这位朋友就听到的是什么？ 是的， 我听到的是煎饼果子打架。 我比较喜欢你的答案，我选择你的答案是正确的，好不好？ 对吧？对吧？耶、yeah。正确的。 其实刚才有一个朋友，现在我们的屏幕是已经把你的那个评论刷过去了，可是我看到你是 L 开头的，什么 Live 开头的，大概他的答案是正确的。 他说什么？ 他说煎饼裹着大葱。我说的是这6个字， 煎饼裹着大葱。那我觉得你关于葱的这个发音的嘴型不对。 哼，那请问人家隔着屏幕，人家离我这么远，人家都看出来了。我知道了，他退出了咱们直播，然后反复看了回放。可是等一下啦，哎，你眼中的我原来是这样。他说珊珊讲的像江一，长得像江一燕，水水长得像郑恺。原来你眼中的我是这样。 江一很漂亮啊。 是的，有人 会 说了， 你会像，哎，你有像，哎， 有的时候是那种清秀的感觉，对不对？ 会，对，就你不说话的时候特别像江一燕。 说了话呢。好运来还说了，说女主播真会说话。对了，导播，我看到你没有发出来的那条评论了，我说的是大葱。可是我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继续聊一下煎饼，你会介意吗？ 我不介意， 因为我想跟大家讲一讲， 只要你不要再说细节，我就不介意。 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天津的煎饼果子是怎么由山东传过去的。 好， 因为我必须要告诉大家，不是因为我是山东人我才说这句话的，这就是事实，那就是按辈分来讲，天津的煎饼果子的确要叫山东的煎饼一声爸爸。 我跟你说，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要把煎饼果子这4个字重音要一定要提得非常非常高。 天津人不要生气。是怎么传过去的呢？先给大家看一下天津的煎饼啊，哎，长这个样子，饿不饿？我都饿死了，看看这张图片。大概是在清朝的末年，有一个山东人在家乡见义勇为，不小心惹下命案。 听起来好像是什么东西要传过去了， 很像山东人要做的事情，见义勇为，但是不小心惹下了命案，就四处逃窜，亡命天涯，一路流浪到了天津。到了天津之后呢，他也像念家乡的简明娟大葱啊，就讨来了一些面啊什么的，自己摊了一张煎饼，完了又发现找不到大葱，实在没有办法，就把别人给他的这个油炸芹桂，芹桂吧，应该念芹块，就是那个把屈原弄死的那个 芹桂吧，刽子手吗？是刽子手的刽吗？ 不是刽子手的刽，是一个会加个利刀跑，那就是芹块了。 这样吧，就是他又把芹桂块，我确实有点一下子记不起来了。 芹大哥， 好，芹大哥，芹大哥， 油炸芹大哥就是炸油条， 芹腻贼， 芹腻贼好嘞，卷进去去吃了。别人问他说：“你这吃的是什么呀？”这个山东人一时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把做法告诉他了，说煎饼裹着。就是煎饼裹着油炸油条。 天津人听这个真的很 像，煎饼裹着对不对？是不是、啊？他听着是煎饼裹煎饼裹着，怎么说呢？天津话说煎饼裹子。 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感觉很像天津人说完以后，普通人就普通话说普通话的人就会听成煎饼裹子。 是的，所以说呢，的确是从山东传到了天津这样的煎饼，也是因为口音的问题，煎饼裹着变成了煎饼裹子。天津的煎饼裹子是用绿豆面和小米面。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在一起的，混成的糊糊。 那里面会一般裹些什么呢？ 首先呢要撒上一两个葱花，然后呢加上一两个鸡蛋，比如说再撒上香菜末呀，刷上甜面酱啊、辣酱啊，放上油条啊、薄脆呀、而且大家知道薄脆的学名叫什么吗？ 果子。 不是，我都告诉你了，果子是那个油条。你怎么回事？薄脆的学名看起来特别的复杂，我不会念。大家去这个字啦，就是米字旁加一个果，这个字好像还稍微有点熟悉，是不是就念果？或者是我到时候帮大家查一下，然后我再 币字吧、就是、 好像是币，但是薄脆的确是有一个学名的，可是因为大家觉得用叫薄脆又薄又脆叫起来比较好叫，然后就用了这种方式。 这个学名起出来就不是给人叫的好吗？就谁碰到这个学名会能叫得出来啊？ 但是呢，天津的煎饼果子其实是只要煎饼皮加那个油条，就是比较纯粹的了，顶多给你配份豆浆，那些什么加火腿肠的呀、肉松的呀、海苔的呀、里脊肉的呀，天津人是不会承认他们是天津的煎饼果子的。我现在只敢说天津两个字，天津两个字，因为我觉得天津我好像说的还挺准确的， 天津 别的不敢说。因为圣安东尼奥来福说别糟践天津话了。天津话我只会两个，一个是天津，一个是你老神手，你老神手，神手神手神神手。好吧，吴航说了对，那个字念 果对，牛肉果条的确是。包括还有另外一个爱丽丝说我长得像黄小磊。 吴皇还用最后一句话鄙视了一下咱俩，他说这个字 随处可见。 随处可见不代表你会念 OK 就是 OK。 进入到这个时段当中，第一个和大家分享的信息真的是要把我萌化了。 什么信息呀？ 这条信息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和几只土拨鼠的故事。 真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呢，这个小男孩他和山上的这几只土拨鼠有一些约定，就是他每年都会来这个山上看望这些土拨鼠，并且给他们带来一些吃的和他们玩。这就是瑞士的男孩4岁的时候呢，和爸爸一起在阿尔卑斯山玩耍，无意中认识了几只土拨鼠。后来每一年男孩都会和他的父母来到阿尔卑斯山看望他的朋友，从4岁到12岁，连续8年的时间。 哇，好可爱 呀！他都和这些土拨鼠一起就是玩耍，有没有很可爱？ 这你确定这几只土拨鼠是8年之间是同一波吗？ 是同一波，是同一波。 8年土拨鼠是不会长大的是吧？ 可能这个照片不是，这个照片不是说每一年拍一次的那种吧，但是很可爱。你想一个小男孩在阿尔卑斯山上有一群土拨鼠朋友， 是的， 听起来就是真的是好好玩的一个。 那土拨鼠有没有给小男孩唱踏浪啊？ 这个梗是哪来的呀？ 山上的山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原来你也是上山看那山花开。你听过踏浪吗？ 山上的山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原来你是上山看哪儿山花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起什么呀？一起。 第一瞬间为什么拉出来？你是一个好随和的人呐， 被你吓住了，虽然一脸懵，还是要就是跟着一起是吗？ 嗯， 你知道我在健身房的时候，然后他就是出了一首歌，不是那个就是那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我知道可能很难想起。 你知道那首歌吗？ 我不知道。 你知道 这 个，反正你就跟着这个节奏就对了。 嗯， 然后我在那儿就练完一组动作以后，已经累到快不行了。然后就是在最后几拍，我都还要跟着喝。然后那个我的教练就说你太厉害了，气儿都喘不上来，还要跟着和歌。 你能给我表演一下你在最后跟着和的那几句是什么样子吗？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你是神经病吗？但是林达西给了一个特别美好的这个意象，他说阿尔卑斯山的少年。 嗯，阿尔卑斯山的少年和唱着踏浪的土拨鼠之间的故事。 那我带来的第二条信息同样也是在瑞士，但这个信息就让人觉得有点不太可爱了。那就是瑞士东部的一个小镇叫做 Bergen 或者是 Bergen 之类的吧。因为是德语，我就没有办法准确的一个发音了。然后他在日前是公布了一项奇怪的规定，这项规定就是禁止游客在他们的这个小镇拍照，违反者， 太过分了吧， 违反者将处以罚款五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35元这样的处罚。官方给出的理由更是让我真的是看到的时候难以置信。 什么理由？ 那就是他们说那些流传在网上的照片实在是太美了，只会让无法来到这里的人感觉到痛苦。所以我们以仁慈之心，以善念规定大家此处不可以拍照。 稍等一下，我理一下他的逻辑。他是说我们拍了一些美照帮他发了出去，给他的旅游事业做宣传，他让觉得那些没法来到这里的人感到痛苦。 然后呢，我就去看了一下他们到底是有 多美 呢。多美 是吧？好美呀。啊，我好痛苦啊，我好美好美。这是瑞士的对不对？ 对， 瑞士真的有很多地方真的是美翻。 是。 我有去过瑞士，而且我在瑞士留下了很多美照，你早就说呀，我就拿出来了。真的很美，就是这种美是画面无法描述的啦，其实就是青山绿水，然后远方还有雪山， 就远方皎皎的白雪，然后近处葱葱的绿树，真的是那种很美很美 的 感觉。 对 的 对的，你就很希望这整片地都是你的。 但是我觉得不至于吧。就不 至于啊， 至于，我是说不至于到就 会感到痛苦是吧， 禁止拍照吧。对不对？ 对，怎么禁止拍照呢？如果我拍了他会怎样呢？ 就罚款五法郎啊。 他怎么抓我呢？瑞士地大物博，就是人也很稀少啊。 地大物博你也是能说出来。 我的 意思是 人也很稀少。 人烟稀少是真的。 对呀、就根本没有警察在看你啊。 其实我个人猜测会不会是他的旅游局的一个炒作的手段。 我不知道哎。 我觉得有可能。哎呀，我们就不要在这边多加猜测啦，反正就是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一个小镇做 出 了这样的是吧。 对，禁止大家拍照，原因是因为照片太美我不敢看。 照片太美怕你看了之后不开心，所以干脆让所有来这儿人都不要拍照好了。那请问可以录小视频吗？ 可以摄像吗？可不可以写生？ 我在努力的找我在瑞士的那张照片，大家会想看一眼吗？因为我当时我没有认真的去把它做调色什么的啦，可是我真的觉得还是蛮美的。 是带你的吗？ 带我的呀。 好。 怎么了呢云水？ 就觉得更想看了。 说话。其实就是我没有很好，就是没有那个拍出雪山的感觉，可是当时是在早上起床 的 时候， 是美的。是美的。其实我反而觉得你这样的感觉会让我觉得更喜欢。 更清新吗？ 就更自然。 快来。为什么自然？ 大家先看，给大家看一下，是你打到你的还是我的？ 你的。呀呀呀呀呀，你快帮我举一下，我好累啊。 好。 这就是珊珊本人。 给大家看一下。 曾经有一次去瑞士玩，因为我真的觉得瑞士你住的地方，哪怕你订的是一个很普通的那种民宿或者是宾馆，周边就一定是这样的大草原，而且真的是很绿。它的草原又不是那种很平的像足球场的那种绵延起伏型的，让你觉得有一种就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的感觉，然后完全是空气非常的清新，你就很想，因为像我这么懒的人，我是一般不会早上起来散步的，可是在瑞士就很想早上起来散步，或者是沿着那种乡间的小路，可能隔个两三百米就有一处人家，跑一跑我觉得也挺好的。 生活在欧洲很容易养成人跑步的习惯， 是不是？ 因为跑步的地方都很美呀。 好吧，林达西说珊珊的搭档标准是郑恺吗？徐可以说自己是郑恺加苏有朋。不是，可能刚好他们都比较是胖脸的。 谁什么？ 开玩笑， 没听清。 因为帅哥都是这样子的嘛，长得好看的都是有相似的地方。 我好喜欢王子斌后的这个留言，他说主持人真心希望你们能收拾一下你们旁边的办公桌。 我刚才也是我刚才也是在看这条留言哈。这样亲爱的朋友们，先送大家半首歌曲吧，因为今天是周三，是一个 小 周 末， 哎，送大家半首 Good Day。 OK， 欢迎回来。珊珊真的是一个执行力好强的人啊。 是的，王子你开心了吗？43级的，这不得支持一下人家。他说主持人真心希望你收拾一下你身后的办公桌。那首先呢，我选择的是移动摄像头这样的方式。 首先眼不见心不烦。 对。就跟小时候打扫卫生的时候一样啊，妈妈一来你把所有脏衣服都放到衣柜里面关上，假装房间里面很干净。然后再其次呢，我发现中间的这个机位啊，你看比如说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情况，我们直播间目前呢现在是有3个摄像头在运作，等我们过一两个星期搬到大直播间就会有7个摄像头了。这个呢是水水自己的一个摄像头，它的一个特写，哎，哇，咱们今天做了一个好酷的事情、啊、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呢，其实就是大家平时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的眼睛会往这边看呢，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屏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然后可以看到边边角角的屏幕，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广播台都会有的，就是一个时间的定时， 对的， 这个是我们最讨厌的一个地方， 其实就是会看着时间跟大家聊天，到整点半点的时候要去收话题，我们要去整点报时或者是插我们的广告了， 对，这个是绝对的北京时间哦。 如果你能看到的话，在那个玻璃里面我和水水的影子，如果你再仔细看的话，那边就是导播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你看导播老师在这儿看到没？ 看到没？ 看不到。哎，其实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你们的留言。所以说如果你现在想在这里看到你们自己的话，就可以现在发留言了。以及这个留言它我们看到的这个顺序是有限的，如果你的留言被刷上去了，我们可能就会忘记，然后就忘了念。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留言特别好，但是没有被主持人提到的话，请你持续发，我们总会看到的。 嗯、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这是我们的操作台， 是的， 大家看，就是前面这些推子， 对， 对不对？ 像比如说这两个是我跟水水说话的时候用的麦，这是我的麦克风，然后这个是水水的麦克风，然后这个呢，就是大家听到的电乐的声音，你们听一下啊，呀，现在电乐声是不是没有了？我推上去，哇，神不神奇？鼓掌，朋友们！ 天 哪， 简直是魔法！ 来看一眼天哥了啦，天哥说我要发一个，能看到在屏幕的最下方出现了你的名字，写的是我要发一个吗？ 然后给大家继续往这边走的话呢，大家就会看到这是珊珊的脸 啊，对，好美呀！ 然后这边就是刚刚王子抱怨的那个很乱乱的那个桌子，看起来是不是突然整洁了呢？ 然后这边是我们电台的一些工作站啦，比如说我要播的歌呀，还有播的音频素材都在这里。 你往这边坐一点，然后大家看到那边那个就是金色的那个球啊，那个球叫做静电球， 在角落里，你们看到了吗？我去一下好了。 好， 你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去了就没法拿麦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珊珊过去就是去摸这个球，这个球就是静电球，就可以把你身上的静电稍微排一排，因为在直播间有可能会因为你身上带电然后打到金属的设备而造成一些故障， 就是打到你主要是，然后主持人就会一个机灵。 然后大家看到那边是我们的那个已经残废掉的椅子， 这就不用介绍了吧，本来领导觉得哎，珊珊是不是这一段很自然以及非常好，怎么还弄了一段说那叫残废掉的椅子呢？如果等以后 okay, 我们办了新直播间，会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直播间的情况。新直播间更加狂拽酷炫。王子，现在你开心了吗？鼓鼓掌，送了一个心花怒放，谢谢大家了。万水千山总是情，表白一波行不行？行嘞，万水千山总是情，关注行不行？记得关注活力九八二哦。 你真的是现在讲这段讲得越来越顺了，而且节奏感带得越来越好了。 加油，鼓励鼓励鼓励。 OK， 那在这个时段我们要不要还给大家再带来一些资讯？ 带来一些资讯吧，因为刚才我带来的关键词其实是煎饼嘛，这个关键词我带来的是老。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给大家就是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让他们看一看我们的直播间是什么样子的，这样他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眼睛会往那边看了。 那这样好不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可不可以每天介绍一次？ 可以啊，我们每天花半个小时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从墙上的那个布料的材质，一直到打印后面的这个 logo 的这些方法，我们都给他介绍清楚，好不好？ 咱们把每个推子怎么用都教给大家，好不好？以后大家都是电台主播。 我觉得授之以鱼不如 授之 以 渔。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推子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生产出来了，你来。王子说了，说 FM 九八二是北京的调频吗？是的，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俩是每天早上的早间节目，叫做《微微一笑》的主持人，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 大家一定要记住关注我们的活力九八二，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看到我和珊珊了，也可以看到我们其他的主持人。宾利十足说珊珊姐很美。 对呀， 宾利十足。 谢谢。然后呢，继续跟大家讲一下，我说了接下来分享的这个资讯的关键字是老。我们之前讲过一个小讯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餐厅，日本的一家餐厅，你进去之后六个服务生都是老太太，而且都是换了这个 叫做上错菜餐厅。 对上错菜餐厅，你无论点什么菜它都是永远给你上错。 婆婆我要一个红烧牛肉，是吧，酸辣土豆丝是吧，然后给你上上来一个清炒芹菜。 那家餐厅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水水非常喜欢那家餐厅的理念，因为那其实是一个公益活动啦。他是找了六个患了老年痴呆的病症的太太做服务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日本的老龄化的情况。那今天呢分享的这条资讯跟日本的老龄化也有关系，但是听起来稍微有点可怕，叫做老龄化比较严重，火葬场供不应求，日本推出了尸体酒店。 哇！ 就问你怕不怕？ 那这个酒店呢，像是太平间和酒店旅馆的结合体了。他们所服务的是一个日益增长的市场，传统盛大葬礼之外的另外一种选择。 OK，所以我来理解一下，就是这个尸体酒店的意思，就是说我把比如说我故人的这个遗体送过去以后，是在那边待着吗？还是说只是说短暂停留以后再进行火化？ 哎，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酒店呢叫做关系旅馆，是位于日本数量第三多的城市大阪，大阪是日本人口第三的城市，应该是这家旅馆的客房设计比较简约，每间客房呢都配有两张简单的单人床，墙壁上是装着平板电视，在浴室中呢还提供着有塑料包装的杯子和牙刷，穿过大厅就是摆放遗体的房间。对于这个房间呢，不是给尸体准备的啦，这个房间是给家属准备的。那关系旅馆呢，其实就是日本的尸体酒店，大约有一半的客房里都配备了小祭坛和一个窄小的平台，用来摆放棺材。其实的确很多房间就是给棺材准备的。尸体酒店的意思就是你把你的尸体然后放在棺材里面，存放在这个酒店里面有一个住的地方，而不是举办一场盛大的葬礼。 OK。 那有一些棺材呢还可以调节温度，上面是透明的盖子，这样送葬者就可以瞻仰棺材内的遗体。我好喜欢 lit TV。 哎呀，怎么念啊？ Lit Void 吗？ 对，我觉得应该是吧。 这是随机的吗？你的名字是随机系统生成的还是？ 我叫他 Lit 好了。 可以叫你 Lit 吗？我可以叫你的吗？他说怎么会有这种操作？这的确是日本随着社会的发展，我相信这种操作也是根据大多数人的需求，是不是？那根据日本的传统呢，其实家属从医院将亲人的遗体领回家之后呢，是需要先守夜的，然后第二天早上举办葬礼，届时邻居同事和朋友都会出席，然后在葬礼当天下午尸体会被送到火葬场火化。但是随着邻里关系的日益淡漠，曾经需要整个社区参与的葬礼如今已经缩小到只需要家人参与。与此同时，日本社会人口迅速老化，每年死亡人数攀升速度非常之快，有时候家属排队等候数天才能让遗体火化。那这个尸体酒店呢出现解决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在家属排队等候将遗体运送到火葬场火化之前，为其提供一个低成本存放遗体的方案，并且让家属得以在家以外的地方举办价格低廉的小型守夜仪式。是这样一个用处来。其实 山东有守夜这样的习俗吗？ 有。 一般就是比如说亲人离开了以后，他的那个遗体会在那个地方待多久？ 我不知道。哎， 在贵阳是要待3天。就是那3天就是有会供亲朋好友，然后他就是生前认识的所有的人，愿意去来看他最后一眼的人，然后过来看他。 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们家的这个丧葬习俗。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跟大家这个时段赶快普及一下这个日本的情况啊，因为我觉得每条资讯很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小小的价值，一些信息价值，是你了解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对不对？比如说日本有一个官员他说了，的确是供不应求的情况特别特别的明显。比如说日本全国大约一共有5100间火葬场，但是在人口超过1300万的东京却只有26间。 哇，东京只有26间火葬场。 就是供不应求的情况特别特别的明显。那他们还分析了说，对于火葬场的需求还会将一直增加，直到婴儿潮一代过去。所以他们兴起了这种尸体酒店，适合那些想要办简单葬礼甚至是跳过葬礼不办的家庭。 你看过日本电影《入殓师》吗？ 好像有印象。 可以看一看。 好像是。 很好看。 讲的什么呀？ 讲的就是一个入殓师，就是他就是帮那个就是逝去的人整理他的妆容。 我知道。 然后帮他更体面的离开。 好吧，那这个时段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哇，来福哥说了，换个话题吧。下面这一个小时呢会跟大家聊一些特别特别可爱的事情，那就是生活当中接触到的各种形形色色的小动物，它们有什么样的冷知识呢？ 对，冷知识真的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我和水水都超级爱冷知识。 对，那我们来到北京时间的9:30。八点半。 是的。 过得太快了。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时段呢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在哪里，你是在车上呢，还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今天不用上班呢？因为我很想知道你们都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听我和水水的节目的，也希望大家可以不吝一下这个自己手指打字的这个功劳啊，可以告诉我们你现在在哪儿呢。来送大家一首 I'd rather be with you。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推送，点击右下角的直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观看我和珊珊的花容月貌。 哈哈，是的，非常感谢现在在花椒直播活力982直播间的朋友在进行我们的话题讨论啊。刚才我问了说大家都在哪儿呢，爱的回忆说了我在家，冰凌十足也说了我在家，吴皇是在家准备去上班，你和爱丽丝一模一个样，在家准备去上班。天哥说了我已经在办公室了，早起打扫卫生。一直很安静说我也在办公室了。我想问一下在办公室的朋友们，你们是怎么操作的呀？ 戴着耳机啊。 戴着耳机是吗？然后可是要看视频的话就要一直看着手机。 不用看视频，就当广播听呗。 好，他们在打字哎，你给我解释一下这种操作是什么呀？每个女人都是福尔摩斯，你没有听过这句话吗？ 但要也要在碰到男人的时候是吗？ 对，在反驳男人的时候，每个女人都是福尔摩斯。 OK， 那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动物的冷知识。但其实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源于一本很可爱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我可以咬你一口吗？ 是的。你怎么这么惊讶？难道你觉得好像少了你印象中的你这个字儿就很惊讶是吗？ 不是， 是因为不是这本吗？ 对。是因为这个你带来的是这个作者的同一个作者的另外 一 本书， 系列是不是？ 对，但是他就是我们今天其实要聊的那本书是我把你弄哭了吗？我昨天不是我昨天不是给你发了名字吗？昨天珊珊问我说，哎，水水，我们明天要带哪一本书啊？我说是我把你弄哭了吗？然后珊珊说好的好的，知道了。然后他今天带了一本我可以咬一口吗？请问你是瞎还是不认字啊？ 不是，你知道吗？当时我问你说，哎呦，水水是哪本书啊？然后等一下， 天哥说领导没来看咱们节目，他公放。我很欣赏你这种行为，在办公室帮我们推广，微微一笑。 嗯， 这本书你看过是不是？昨天我问水水，我说哎，今天聊动物，你让我带哪本书来着？他说是我把你弄哭了吗？是吗？ 嗯，但这本书 其实也是一样的内容了，差 不多。嗯， 找了两本，一本是你今天真漂亮， 嗯， 啊，你今天真好看， 都是一个作者， 我知道。 嗯， 然后旁边放了这本，我可以咬一口。我想哎，哪本是水水说的那本啊？这本。 因为妈字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而且有我。 对，嗯， 对不对？是我把你弄哭了吗？ 对， 和我可以咬一口吗？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一本书？ 很像一本书，嗯，就是作者就是克里莫，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人。我觉得他在生活当中肯定充满了情趣。 嗯， 然后呢，在这本书或者是在另外一本书当中呢，他就是盘点了很多很多很多动物的冷知识。 嗯， 我们率先给大家说一个好不好？ 好的。 就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斑马从来不敢一个人睡觉。 是吗？ 嗯， 为什么呀？ 因为我查到资料是因为斑马的天敌很多， 嗯， 所以说在他们的内心非常缺乏安全感， 嗯， 所以除了群居之外，斑马还必须要在睡觉的时候旁边有人，哦，有马。嗯， 有人不行是吗？害怕。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一张图片啊，嗯，我们在花椒直播活力982的这个屏幕上面放出了这张图片。 嗯， 这个图片呢是一只特别可爱的小斑马，然后它有一个 OS 写的是嗯，别丢下我。 嗯， 所以说斑马真的是特别不敢一个人相处的是吗？ 特别不敢一只马相处的一种动物。 啊，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比如说狗狗他们看不懂电视， 嗯， 但他们却要假装自己正在看或者看得懂的样子。 嗯， 为什么呢？科学家就是在研究。 咱们让大家猜一下啊。 嗯， 我觉得大家是知道的。 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嗯， 对不对？所以咱们可以先聊，我们看到那张图片是狗狗然后很专注的眼神说我们再看一集吧。 嗯， 但他其实是看不懂的吗？狗狗真的会看电视吗？ 不会。 我的意思是大家养狗的人， 但是你知道就是狗看不看得懂电视的这件事情，就很像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这个问题。 嗯， 就你又不是狗，你怎么知道狗看不懂呢？ 嗯， 对吧？ 对， 会有点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答案其实不是特别特别的严谨。 嗯， 对不对？ 可是大家如果养过狗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们，比如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狗狗真的会坐在你旁边跟你聊？不是跟你聊、啊， 跟你聊电视节目是吗？ 哎，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女的一定会和这个男的在一起。 你们家什么狗的品种啊？请问一下，我要去。 嗯， 拥有 一只这 样的狗， 真的狗会坐在旁边和你一起很注意力很集中的看吗？因为斑马之所以不聊，是因为大家不会养斑马吗？可是狗真的是大家生活当中经常养的一种动物。然后在大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大家都留了什么言呢。 嗯， 哎，王海来到了直播间说了，美女主播你好。安东尼奥来福说，水哥哥是天津人吗？ 水哥哥是贵州人。嗯， 啊，水哥哥是贵州人。 嗯， 对。 Little Void 说要死一死一死，什么意思？ 说的是谁呀？ 嗯， 说的是斑马吗？还是谁呢？不知道。哦，办公室公放的问题。要死一起死。所以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千万不要玩什么自己打游戏这种活动，要么就打牌。嗯，要死一起死在上课的时候。 嗯， 还有天哥说了，斑马的花纹放在一起依旧无法分辨出他们哪个部分是一只马。 嗯， 你说的这句话我依旧没有办法分辨出 哪一句 是什么 意思 呢？ 然后发发说的是昨天路过那个地方冒烟什么意思。嗯， 不知道， 不太明白。嗯 嗯 OK， 发发说了，会的，我们家狗狗呢会陪我一起看电视， 对吧？ 哎呦的确会。 嗯， 哎呦王子，你这是炫了一个什么样的，还秀了一把恩爱，他说他在旁边和我起腻。 嗯， 狗真的很腻人吗？他就会 狗很 腻 人， 狗 很 腻 人。 对， 对。 嗯， 你想他都要假装自己能看电视了，是有多腻人。 然后，你刚才说鸡什么， 就是基因那点事儿。很讨厌。哎，他在那儿学庄子说， 嗯， 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狗的感受。 嗯，对啊， 我就是不知道。哎， 嗯，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了。 嗯，怎么了？我就是不知道。而且 今天晚上就派一只蝴蝶去你梦里。 哪有。 我跟你说，我派一只霸王蝶。 嗯，你如果这样子的话，基因那点事儿就会说我自己化成一只蝴蝶飞到你的梦里。害不害怕？ 来， 就问你怕不怕。水水张开怀抱在欢迎你啊。 嗯， 包括爸爸也说了，说女主播和徐然一样贫。 嗯， 女主播都是很贫的呀，不贫怎么当主播呢？我们俩都很贫呢。嗯 嗯， 天哥说你们成功发起了一波不知所云的神评论。 我和珊珊在这也是觉得云里雾里。 嗯，对。 OK， 我们接下来还是给大家多说一说啊，就比如说， 到底为什么狗狗看电视的问题不揭晓答案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刚刚。 啊、 哦，电视机是根据人眼和人脑设计出来的。 啊，你没说。 在别的动物看来，在别的动物看来，电视画面是像幻灯片一样，然后别的画面显然是没有办法勾起狗狗的兴趣的。但是你家狗狗愿意就是待在电视机旁看电视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想陪你，不想走开了。 嗯，是吗？就是听起来。我不确定电视机是根据人脑来发明的，所以动物会对它不感兴趣。这个 动物看不懂电视了。 嗯， 动物都自己都不认识，他们怎么看电视？ 所以他们看得懂 video 吗？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我用手机录了一段视频，他可以看得懂吗？比如说我在视频里面跟他聊天，和他平时看到我难道不一样吗？ 我不知道哎。 电视的成像原理什么？电视的成像原理跟 video 好像不一样，对不对？对，电视的成像原理跟 video 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跟视频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 但视频不是用电视放的吗？ 当然不是啦。 video 是用什么放的呢？ 你想 video 是你在这儿，我就可以录你，对吧？我就把你放在里面。但是电视的话是你要通过那些什么什么管儿、什么什么线传过来的画面。 但 video 不应该也是要通过那些管儿才能到那个显示屏上吗？ 不知道啊。哎。哎，亲爱的朋友们， 哎，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不是要聊动物吗？怎么变成了科学大解争啊？ 我真的很好奇狗狗到底看不看得懂电视啊。我只问一个人，基因那点事儿，快去帮我查一下好不好？狗狗到底为什么看不懂电视，以及狗狗可不可以看得懂就是手机录的视频，我特别特别好奇。谢谢。 Okay, 小苹果说是一样的。然后包括王子还说，那动物看镜子呢，怎么反射镜子中的自己？ 就是我读到的有关于这方面的就是信息来说的话，动物好像除了海豚和猩猩之外，它们都是没有办法从镜子当中辨别出自己的。所以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说人之所以为人，是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个自省。然后我们有语言，然后我们认识自己嘛。 你说的对， 关于狗这个话题确实是不太严谨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先略过吧，然后我们来说一说狐狸。 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斑马，它不敢一个人自己站着，只能 不敢 一 个人睡觉， 是因为它如果一个人睡的话很容易被吃掉吗？ 对，就是斑马的天敌很多，然后都想趁着他们睡着的时候大吃一顿，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风险，他们只在有同伴守护的情况下才会睡觉。 我想问一下，斑马肉很好吃吗？还说斑马反应比较慢， 老实说我吃过斑马了。 我知道， 但是我真的没有觉得。 你真的吃过斑马吗？ 我真的吃过斑马了，因为其实我吃斑马的原因是， 亲爱的朋友们，来 不是， 我真的好喜欢这个环节。 你别说话云水，你别说话。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动物，我说我不喜欢动物，水水说哦，女生不喜欢动物真的好减分，你好没有爱心啊，我是一个好喜欢动物的人。刚才我们聊到了斑马，我说斑马为什么害怕别人吃掉它，它很好吃吗？水水说还不错，我吃过斑马。到底谁比较减分，谁比较可怕？ 我要给你解释一下我是怎么吃到斑马的。就是我在伦敦的时候，伦敦有一家黑暗餐厅，那家黑暗餐厅就是什么都看不见，就是它都是盲人带路的那种，然后服务员都是盲人。然后呢， 你在摸黑的时候吃了斑马，然后 就是他不让你知道你吃的是什么。然后后来他告诉我吃的那两个肉，一个是斑马肉，然后一个是鳄鱼肉。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有一阵胃酸反过来，我就在想说天哪，我居然吃了斑马。因为如果你告诉我我要点斑马的话，我是肯定不会点斑马的。 斑马这么可爱，为什么？哎，给我来一盘斑马，好怪哦。 很奇怪啊，但是那个餐厅它可能就是以这个方向来作为他们商业上的一种感觉和那种品牌的营造吧。 哎，你看 Little Void 说斑马斑马你害怕了吧。 斑马 斑马 你就要被吃掉啦！ 你到底害不害怕？害不害怕？ 害不害怕？ 小苹果问好不好吃啊？斑马肉？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味道。哎，我们可不可以不要把这个环节又变成了人类吃哪种肉好不好吃啊？ 天哥说有没有蜘蛛肉？ 又开始聊说各种各样的肉好不好吃了。 今天先聊吃煎饼的事儿，后来又聊吃斑马，然后聊吃鳄鱼，吃蜘蛛。 其实你知道你在聊煎饼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是一个多坏的开头啊！我们今天要聊各种各样可爱的小动物，你就在这勾引咱们的味觉，还把我们弄得很饿。 王子还说你吃过穿山甲吗？ 吃穿山甲是非法的哟。哎，嗯， 亲爱的朋友们， 不可以啊， 是违法的啦，千万不要这样吃。我开启一个小小的比赛，我是有多么喜欢比赛。现在大家一人发一个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可以吃的东西，我们比谁更无厘头，吃什么？ 嗯，这不一定是动物，对不对？ 最好是动物了。 这样好残忍啊！我不是说刚刚要结束这个话题吗？ 那好啊，那你打个样吧。不是动物，你觉得什么样就可以赢？ 头发。 这样很像鬼故事，好恶心的你，头发很恶吧？ 我们不要开启这个吃动物的话题了，因为今天我们聊的都是很可爱的动物，我们把它当做朋友，好不好？ 好吧。那就算了。 你看，开始了吧？兵力十足说老鼠。 好了，大家是不是在打字呢？现在告诉大家，这个比赛结束， 这个比赛取消， 取消了。 OK， 再分享一个关于猪的。 嗯，猪的， 在猪的一生当中。他都看不到天空。 嗯，我们看到的这张图片呢，是一只猪，长得很萌。然后他的配的台词是：“嘿，今天天气怎么样？”我很认真的说：“哎，然后他要问今天天气怎么样是什么意思呢？” 应该叫 哇，你好会配猪叫啊！再来一遍。 不了， 一起吗？ 嗯， 刚才图片遮着，大家看不到。现在图片让开了，能不能再表演一下猪叫？ 感觉我的鼻翼会煽动的感觉，我不要。然后你知道今天那点事儿，他刚刚很认真的告诉我们，就是那个狗到底看不看得懂那个就是电视的事儿。我们两个直接没有念，然后那条就被刷过去了。麻烦再发一遍。 今天那点事儿说了，说狗的词汇量好像可以超过1000词，理解能力是3岁小朋友，应该能懂一些情节。我知道它的词汇量有1000了，所以你跟就是狗能有沟通，比如说你让它坐下，你让它站起来，它听得懂是正常的。可是刚才说狗看不懂电视的解释原理是电视的发明原理，狗就是看不懂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吗？今天那点事儿，你是一个博士，你怎么理解能力这么差？ 我理解你的意思， 对吧？ 然后我觉得天哥，他真的是讲出了一个我觉得好有逻辑，但是肯定是被证实过不行的一个观点。他说猪如果翻过来低头不就见到天空了吗？ 嗯， 但是你有见过猪四脚朝天吗？ 被杀的时候。在西游记里面猪八戒经常有这个画面，就是这样被吊在一根绳上。 但是猪八戒他的那个体型不是猪啦。 但是猪被宰的时候真的是要把他的那样子吧， 所以 把它的两只前蹄和两只后蹄这样绑在一起，让它看到了 让你看到了天，你就可以上天了。 临死之前，然后又进入了吃肉的环节，是不是吃猪肉的环节？猪肉呢，有这么几种吃法，你看。好了 ，天哥就是把那条复制了过来，他说应该是画面帧数的识别的。这个叫什么线来着？ 阈限不同。 嗯，视觉暂留是我们能看到的动态的图像，就 GIF 的原理是吗？ 好吧，这句话当我没问记那点事儿，以后私底下你再给我详细的讲一遍啊。当包括小苹果也说了，猪躺着睡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天空了呀。爱的回忆说，猪睡觉的时候也能看到一点儿。 你们是猪哦？ 你们怎么那么了解猪的世界呀？但是呢，在。刚才说猪临死之前不是要被那种绑着倒着可以看到天空吗？ Little Void 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可是看到天空， 其实猪不能看到天空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眼睛的位置影响了它的视野了。 它的眼睛位置是什么样子的呢？跟刚刚高考完的西园弟弟来普及一下吧。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因为猪没有脖子。 咱们刚才不是说大家为什么这么了解猪呢？天哥说感觉被套路了。碎。怎么发表了这些评论？怎么这么了解猪？ 好，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给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动物啊。 你等会儿，你这种普及冷知识你就发现我有多较真儿，就是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啦？ 我跟你说了，是因为它眼睛的位置影响了它的视野。它的眼睛就长在两，就是长在它的头上啊。然后它的没有脖子，然后它就没有角度可以看到。就比如说像，比如说变色龙， 它 的脖子是不能动的，对不对？ 猪不能这样抬头吧？你没有见过猪像狼一样哇、哦、这样嚎，对不对、 哎？咱们这样，西园地的应该是刚打开， 嗯， 咱们还是跟他解释一下，因为他非常疑惑，嗯、为什么在讨论猪？ 好，因为今天呢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动物的冷知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冷知识。 对，是根据一部非常非常可爱的漫画，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它有一个系列，这个作者叫做利兹克里莫，还有很多，比如说像我手上拿的这一本我可以咬一口吗、嗯、还有你今天正好看，以及我们今天讨论的那本叫做是我把你弄哭了吗。 嗯 就各种各样的动物冷知识啊，西园弟弟刚才我们聊了很多，比如说包括斑马，然后包括猪、 嗯、 包括狗，接下来要进入什么样的小动物呢？ 嗯，接下来要进入的这个小动物很可爱，叫做雪貂。 哇哦。 嗯，那雪貂的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它的冷知识就是，如果雪貂在交配的季节它不能交配， 嗯， 它就会死。 嗯，等一下，这么放飞自我的一个冷知识吗？ 对，就是这么放飞自我的一个冷知识。 雪貂长什么样子啊？就雪貂不在我的那个认知范围里面，你知道吗？ 就是我好像没有找到雪貂的那张图片、 嗯、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其实这个真的是有科学依据了，因为这个我特意查了一下， 嗯， 是因为母雪貂在交配季节发情，如果不交配的话呢，它就会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而死亡。这是一种多能干细胞的疾病，然后也是雌性激素的毒性造成的，会导致骨髓停止产生足够多的新的血细胞。然后呢，这是因为母雪貂是一种被诱导的排卵动物，因此需要通过交配来让母雪貂不断的就是在交配的季节来发情。然后如果是处女的母雪貂如果不交配的话，将会继续发情，然后体内出现高水平的雌性的这个激素的含量， 嗯， 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导致骨髓停止生产红血球了。 哦， 所以说其实这个是自然的力量了。 明白。 嗯，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啊，我是猜测，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种族很需要繁殖， 嗯，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在进化的过程当中会更激进一些。 雪貂是长这个样子吗？ 对，就是貂。 长这么萌。 嗯， 给大家看一眼，这个是雪貂， 特别可爱。 长这么萌，嗯、一切就只为了 没有想到吧？ 那点事儿吗？真的是 没有想到吧？ 本来以为你很清纯呢。 很可爱，对不对？ 超级萌、嗯、超级萌。 这个动物的冷知识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感叹自然的力量啊。 对的对的， 就每一个种族从远古就从那个时候走来都不容易， 开天辟地以来是吗？ 都不容易。 嗯， 嗯，都不容易， 因为容易的都死在半路上了。 嗯，现在雪貂还能找到还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说明至少每个母雪貂有一部分母雪貂是找到了自己啪啪啪的对象吧。 OK，那接着来聊的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可爱的动物，这个动物就是刚刚 哇，老鼠， 老鼠。 他说要抱抱吗？现在看到的这张图片是一只粉色的小老鼠，高扬着它长长的尾巴，把尾巴弄成了一个 S 型，然后它的台词是一个圈圈，里面写了四个字，要抱抱吗？ 对，要抱抱吗？老鼠被证明可以感知到同伴的情感，也就是说他们能知道说对方是开心还是难过。 好难呐、啊、这个我好想有这种技能。 你有这种技能啊？人类是有这种技能 的。我 的 确是有的，是那种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可以通过很多比如说语气啊、微表情啊、嗯、眼神啊判断当时对方的情绪，对不对、嗯、但是老鼠也能吗？ 对啊，我看一下为什么老鼠能啊、嗯、你和大家互动一下。 嗯我跟大家互动一下。那现在呢是西园弟弟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面，他扒了一二三四五六十个白眼。这个互动棒不棒？爱的回忆还说了，为啥呀？他刚才是在看那个雪貂，母雪貂特别一生就为交配而生的， 嗯， 冷知识之后、嗯、发出了一种恐怖的表情。我的天哪，怎么可能这个样子？ 嗯，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时段跟大家聊的是动物的一些冷知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或者是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打开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再次提醒大家的就是，你收看的时候呢，一定要经常跟山山水水聊天，因为山山水水是很怕寂寞的人，我们是两匹斑马。也希望直播间的斑马呢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另外觉得有意思的话也可以关注活力九八二这个公众号啦。 就可以不错过每天的直播了。 对，就是比如说大鼠啊， 就比如大鼠它是可以通过观察面部感知同伴的痛苦的。 嗯， 然后科学家呢是做了一个试验，就说鼠类在受到痛苦的时候面部会发生形状的变化， 嗯， 例如眼睛变窄，耳朵耷拉等等。那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了鼠类在同伴遭受折磨的时候自身也会感觉到痛苦。根据这些结果，一个很自然的推测就是作为了他们的结论，就是鼠类能够通过观察同伴面部表情的变化而感受到他们遭受的痛苦。 哇， 那日本的有一个研究小组是巧妙的通过了一个实验证明了这一点。 嗯， 他们首先是分别对处于正常状态的和遭电击的大鼠进行拍照，接下来他们搭建一个有三个房间的实验装置，在一侧房间中贴上正常大鼠的照片，在另一侧房间中贴上正在遭受痛苦的大鼠的照片，两个房间通过中间的房间相互连通。随后他们将100多只雄性的大鼠分别在中间的房间当中放置，观察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他们将如何在实验装置当中活动。那结果是表明大鼠明显不喜欢待在正在贴有遭受痛苦的同伴房照片的房间，这表明他们看到同伴受到痛苦的时候自身也会感到痛苦。 我觉得是他们看到同伴遭受痛苦的时候知道那里不是很好，我不要去那里玩， 不是很安全。 对，这个研究人员的结论有点太善良了些。 但是科学家真的是好好玩啊。嗯，设计这些实验。嗯 嗯，dry ant 干蚂蚁是吗？ dry ant 难道不是干蚂蚁吗？ Giant 他说车里的收音机听起来有杂音。 嗯， 嗯，所以你是来到活力982的这个直播间里来看我们的节目了， 有点被我的心理实验念晕了是吗？ 嗯， 嗯， 那我们再分享一个更简单一点的。嗯，这个就是我们来看， 这是海豚吗？ 这个是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动物来着 但这是一个动物啦，但是我有点看不太清楚这是什么动物，大家可以帮我看一眼这是什么动物啊。一个粉红色的，然后鼻子很大，嘴又很大，很像章鱼嘴，但是它有脚，看起来好像是可以游泳的。然后它的字呢是什么胳膊 好吧，这是在另外一篇里的看一下猫头鹰，看一下猫头鹰。 好的，猫头鹰。 因为刚刚那只不是在这个资料里面啊，不好意思。嗯， 刚才小苹果说了这可能是海狮，然后发发说这是鱼。哎，不管怎么样啦，啊，你觉得还是差不多的，让大家看一个可爱的动物就好了。现在我们聊猫头鹰。 嗯，就是猫头鹰，它是没有办法转动自己的眼珠的。 啊，我知道。 嗯嗯，所以得出的结论就是猫头鹰翻白眼，你看不见。 是的。所以刚才大家看到那张图片呢，是只很严肃的猫头鹰，然后眼睛全是黑眼球。可是它的台词是：“我刚才向你翻了一只白眼， 请你脑补一下。” 自己脑补一下。 猫头鹰真的是好可爱。嗯。 嗯， 关于动物的各种各样的冷知识啊，我们今天一直在聊，也是希望大家，如果你知道什么关于动物的冷知识的话，也可以告诉我和珊珊，对不对？ 嗯， 其实动物的冷知识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把我们的知识拓宽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会知道好多以前不知道的事。 其实我觉得会比较觉得可爱吧，那也不是说这些知识有没有用啦，可是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世界，很希望了解他们。 嗯，没错。那马上要来到的是北京时间的9点整，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和大家聊吓死你的动物冷知识。 大家想不想听一首比较有趣的歌曲呢？那不如给大家放首这个，哎，你们自己选好不好？青春修炼手册，哎，央风又好了，我就喜欢这首。 好， 更不让大家选嘎啦乐队的央风又。 央风又一会儿来到北京时间9点整。 Sadness coming 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嗯，大家好，我们是这个时段要跟大家聊动物冷知识的珊珊。 嗯，我们是 你就接两字水水就可以了。 我是水水，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说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同样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观看我和珊珊的花容月貌。 是的，一定要记得打开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哦。 嗯， 如果觉得看得开心的话，走过路过呢记得点个关注好不好。嗯，快乐的雨喊你来了，说珊珊仙女，水水小哥早上好，珊珊我爱你，珊珊我真的好爱你啊，珊珊你好可爱呀。 编吧，继续编，没事儿。 后两句是我自己补的，但是珊珊我爱你是在的，对不对？ 嗯。 发发说了，一切都好，只是直播间过于简陋。我跟你讲，什么叫我们的直播间简陋啊？ 嗯， 我们现在的是简陋了，可是等再过一两个星期吧，我们会搬到我们的全新升级的大直播间，那个大直播间真的是大到吓坏你， 大到我们两个讲话都得大声点。 那到的那时候，我跟水水之间就要隔这么远了，我看水水就总要扭着头。 嗯， 所以到时候呢，可以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的新直播间。 对，应该是再过一小段时间就可以到我们的新直播间进行直播了。 嗯。发发还说了，有北师大的校友吗？所以你是北师大的对吗？好吧，欢迎北师大的小朋友发发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继续呢跟大家聊一聊 动物 的冷知 识。 哎，现在我们的小直播间跟大家聊，过两天呢再搬到像小苹果说的那个大到有回音的直播间。哎 ，Little Boy 的和发发聊起来了，你是北邮的，行吧，你们聊吧。 海淀的，嗯。 咱们继续聊动物的冷知识啊，刚才聊了很多小动物，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呢？接下来要聊的这个动物，我觉得大家一定非常爱。 嗯， 我很喜欢这个动物，长颈鹿。 喜欢。嗯， 超爱长颈鹿。 长颈鹿是大家都爱的吧。嗯， 你知道我之前看过一个段子，就是请问长颈鹿怎么接电话呢？他先用他的手按了接听键之后，把电话放在地上， 嗯， 然后退后2米，然后把头放在地上，平行贴着才能听到电话的声音。 哦，原来这个问题是有解的。 没有吗？ 嗯， 对不对？因为他不能这样听嘛。 对， 他的爪子在地上，然后他的头在那儿，他只能这样听电话，很像芭蕾舞的姿势。 那，哎，你有看过长颈鹿打架吗？ 用脖子打，对不对？ 对， 好像是。我有看过小视频， 打得特别激烈，就他们就是用脖子各种甩着打。嗯， 就我觉得脖子很 痛吧。 长颈鹿是蛮神奇的一个动物了。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小小的冷知识呢，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长颈鹿是怎么生产的呢？我先告诉大家一件事儿啊，雌性的长颈鹿是站着生产的，它这么高，请问小长颈鹿是怎么掉下来的呢？所以说长颈鹿一出生就是从2米高的地方摔下来的。 天哪， 宝宝刚来到这个世界就会迎面摔一个鹿仰马翻。但是呢刚出生的长颈鹿其实也蛮高的啦，有2米高。 刚出生就有2米高。 OK。 感觉要生很久。 对，感觉妈妈好辛苦。 对， 妈妈还挺辛苦的， 所以妈妈很生气，就说 我要站着生， 我就是要站着生，我就要把你摔下来。请问大家是觉得宝宝长颈鹿刚刚出生就要被摔一个鹿仰马翻比较痛苦呢，还是妈妈长颈鹿刚生孩子就要生一个2米长的东西比较够痛苦呢？不管怎么样， 我太喜欢小苹果了。小苹果问说，长颈鹿如果吐一次的话会不会很痛苦？ 小苹果，你的想象力会有点背。好了，这个话题收住，你觉得呢？ 但我感觉可能在长颈鹿的生理反应当中没有呕吐这一项吧。 是不是吐不出来呀？ 应该吐不出来吧，你需要多大的压力才能像水泵一样的。 我现在需要你做一件事情，水水，请你搜索长颈鹿会吐吗？一定有人问这个问题，你知道，因为大家的脑洞都是有相似的地方的。但是大家还没有告诉我，你们觉得长颈鹿是摔下来更痛苦，宝宝更痛苦，还是妈妈要生一个2米高呢？小长颈鹿更痛苦呢？ 好， 我们继续来说一个其他的小动物吧。说一个什么呢？不如我们说一个乌龟好不好？先给大家看一张漫画啦。 真的有人搜哎？ 真的有人搜吗？ 长颈鹿会吐吗？ 会呕吐吗？那长颈鹿会呕吐吗？ 你等我查一查，然后你先分享一下。 好的，我们继续先聊乌龟的事情。 好，我给你分享一下这个啊。 你有完没完？ 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言，说长颈鹿由于脖子太长是不会呕吐的。那么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有道理吗？ 的确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可靠的记录证明长颈鹿呕吐过。不过这并不能证明长颈鹿不会呕吐。脖子长并不是导致不能呕吐的原因，因为不常被人所知的知识是，长颈鹿其实是反舟动物。那什么是反舟动物呢？就是指在，对吧？ 是念反刍吧？ 反刍吗？是刍吗？ 反刍啦。 你确定？ 我确定。姓邹的邹旁边还要加一个双。 这是刍吗？你查一下。我们两个会不会陷入就是查字典和查资料的循环？ 反刍就是俗称就是。倒， 你打印一下就好了呀。 反刍、 反刍是吧？ 倒嚼是指某些动物进食，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将半消化的食物从胃里返回嘴里再次咀嚼。就有很多动物就是哺乳的时候，它就是那种反刍的，就妈妈先跟你嚼一嚼。哎，其实企鹅是不是也算是啊？因为公企鹅是要去海里面去觅食，它应该也是把那些食物都弄到自己的身体里面，然后回来再给它的太太，再给它的孩子反刍哺育，应该是这个样子、啊。 OK， 是吧？ 是的。 所以我在脑补的一个画面是，如果长颈鹿是一个反刍动物的话，那它也得通过脖子把它就在胃里的东西重新送到嘴巴里啊。 你先说，继续聊那个长颈鹿是一个反刍动物，然后为什么不会呕吐，就到底会不会呕吐的问题。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篇文章就是他最后给出的一个观点是说，长颈鹿如果要呕吐的话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它本身是要反刍的、 对，所以它弄出来很容易。 对，所以并不会因为它脖子长，所以东西只能从上往下，而不能从下往上。 明白了。那可是真的好难啊！长颈鹿是怎么反刍的呢？它的脖子里面是都是那个颈椎吗？还是 食道啊？你肯定要有一条食道从口腔连接胃吧？但是在动物， 它是把食物存在食道的吗？ 我觉得我们选了一个好危险的话题。这一期的话题都是在暴露我们俩的无知。 还好、啊、 如果但凡一个什么就是本科稍微学学生物、或者研究动物的人、就会觉得我们俩好无知啊，在这聊的话题。 我觉得还好啊。 有吗？ 我就表现出了我强盛的好奇心。我没有表，我觉得好像你不是什么都要知道啊。 是很可爱了。所以大家记住，长颈鹿是一个反刍类的动物。所以说并不会因为脖子长它就不会从胃里把东西 就是通过食道弄到嘴巴里来。 嗯，这真的需要反刍很久。我之所以问那个问题，是不是我在想它的长长的脖子里面是不是有类似那种食物中转站， 嗯， 或者是暂存的地方， 嗯， 就反刍的话不用走那么远，这样不是省事儿点吗？ 嗯， 啊，小苹果，我批评你啊！你这条留言我不会念的，你太过分了，太吓人了你，太吓人了，就是这个念出来真的很吓人。 嗯， 好吧，咱们继续聊刚才说到的这个小动物吧，叫做乌龟。哎，刚才已经看到这张图片了啊。那这个乌龟呢，就是一张正常的乌龟，在这张漫画里面，它的台词是：“披萨是不是太烫了？我帮你吹吹吧。” 嗯， 聊的是乌龟的呼吸系统。 嗯， 乌龟其实既可以用嘴呼吸，也可以用屁股呼吸。但是，既然乌龟可以用嘴呼吸，为什么还要用屁股呼吸呢？ 嗯， 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 但是的确可以。嗯，为什么？ 因为就是用屁股呼吸所带的那个肌肉群会更少， 哦、 然后它会 更 省 力， 省力 是吧？ 嗯、对。 嗯、哦，所以它会比较倾向于用屁股呼吸吗？ 对啊。 嗯 嗯。他其实平时会更倾向于用屁股呼吸， 你确定吗？ 资料上不是写着吗？ 不是哦，资料上写的是乌龟也可以用嘴呼吸，但是既然用屁股呼吸，为什么还要用嘴呢？ 嗯，然后底下就写了呀， 科学家在水里的乌龟旁边放了小剂量的色素， 嗯， 从而观察到了这种呼吸方式，这种呼吸方式用到的肌肉更少。请问这种指的是哪种呢？ 就只用屁股呼吸啊。 既然能用屁股呼吸，为什么还要用嘴呢？为什么还要用嘴呢？因为这种呼吸方式用到的肌肉更少，难道不是用嘴呼吸用到的肌肉方式更少吗？ 我理解是用屁股的呼吸的肌肉方式会更少了。 来， 嗯， 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一段阅读理解题，真的啦。但是不管怎么、大家自己去看了，反正就是它有一种的那个呼吸方式是用到的肌肉更少。 嗯， 不管怎么样，乌龟是既可以用嘴呼吸，也可以用屁股呼吸的。 他说的这种应该是只用屁股呼吸吧，因为他这整段都讲的是用屁股呼吸这件事情啊，不是用嘴呼吸啊。 可是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是，但既然能用屁股呼吸，为什么还要用嘴呢？所以他下面解释的是为什么要用嘴呼吸啊。嗯 OK， 那我们得到的就是说，其实乌龟既可以用嘴呼吸，也可以用屁股呼吸， 对 吧？ 对对对对。 但平时他主要用嘴呼吸。 嗯，我不知道哎。 所以你就不用害怕，所以你就不用害怕乌龟帮你吹一吹你烫的披萨。 嗯， 对不对？ 嗯 嗯， 这段文字就我的理解的确是这个样子。可是既然他这么大费周章的解释了这种呼吸方式，应该解释的是一种咱们想象不到的呼吸方式才对。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段文字有问题。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用屁股呼吸的。 嗯， 所以说这个关键就在于， 等一下，发发和快乐的雨涵已经提醒咱们很久了，他说你们俩可不可以说臀部。 可以可以 可以， 但我们是觉得从动物的身上说这些东西不会让人感觉到那么恶心了。 小苹果， 对不 对？嗯，小苹果，我严肃地问一下你，你是一个这样的脑回路的小朋友，可不可以不要用小苹果这么萌的呢？ 给你的最终极的建议就是改一个名字好不好？嗯， 大石蜡也行，还挺适合你的。你有看到小苹果的连续两条评论吗？太吓人了。 Giant 一直在给我们说读音的问题啊，就比如说他说刚刚我把反邹念反刍念成了反邹，然后现在呢他又说我们把勤快念成了勤贵，是吗？ 勤快咱俩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念勤快了呀。 我们不是最后答应是念勤大爷。 嗯，好吧，我们继续来聊动物。所以你要跟 Giant 说什么呢？ 就是我想跟他说，就是我们不好，就是一定会努力呀，会加油。就是读音这个方面确实是我们应该要加油的一个基本功了，对不对？ 对，你说的对。来吧，继续来看一下其他的小动物。我们先来看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呢？这个词儿，飞鱼。见过这种鱼吧？其实大家可能没有见过这种鱼。这个呢，先跟大家描述一下图片好了。这是一条蓝色的鱼，这是一条飞鱼。它的台词是：“我今天话有点多哦。”飞鱼可能大家没有吃过飞鱼本人，可是一定听说过飞鱼罐头，对不对？ 对， 就是臭遍全世界的一个罐头。今天只想告诉一个关于飞鱼的小知识，那就是飞鱼是靠放屁交流的。 所以当他说我今天话有点多的时候呢，你要小心他放很多屁。 你知道吗，刚刚我查了一下，就是关于秦桧还是秦桧的这个读音，最后发现是应该念秦桧。 是的， 他其实实际上这个桧字是有很长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就是在读音上的一个演变、在民国之前其实他是读快的，会比较普遍一些，然后后来呢大家就纷纷的，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读成的是桧，但是呢在就是现在最标准的里面他要读的是桧，所以说这个人叫做秦桧，这也算是学到新知识了。 学到了。其实我发现很多字就是你在生活当中经常看到，而且你知道它是一个人名或怎么样，只是它不是你的日常用字，有的时候就不会特别纠结于或者是特别想去知道他到底读什么字音。可是作为主持人，我们俩真的还是要很较真每个字读什么的。 对对对， 就也希望在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们知道是应该读作秦桧，也谢谢 Giant， 谢谢 Giant， Giant， 好吧，谢谢你哦， 谢谢你。确实是了。 好的，天哥说了，说鲱鱼罐头要放在水里打开，为什么放在水里就不会那么臭了吗？就是它会阻隔那个气味是不是？ 为什么我们在聊鲱鱼这个话题又把人家鲱鱼放进了 罐头是吗？变成了吃的这个字儿。王子说了，读错了扣奖金。哎呀，反正一共也没多少钱，扣就扣吧。 怎么有这么消极怠工的情 绪？我们只是抱着就是我跟水水属于特别上进的那种人，你知道吧，就是特别好学。来吧，继续看。除了鲱鱼这种动物之外呢，再看一种鱼，确切的说呢是一种非常吉祥的鱼，因为在很多玄幻题材电视剧里面 我很喜欢这种鱼， 我也超爱。 特别是各种各样的颜色。锦鲤是只有一种颜色吗？ 锦鲤就应该指的是又黄的这种又红的颜色吧。不管怎么样了， 如果它是黑色的这种鱼就不叫锦鲤了，对不对？ 黑色的鱼是什么鱼啊？ 就是这种。 不是鲶鱼吗？ 不是啊，就是这种，就是金鱼，就是这种 不是鲶鱼吗？ 锦鲤的这个鱼的那个类型， 我不知道。哎，我不了解锦鲤，可是我对锦鲤的了解真的是有被电视剧塑造了一个 黄色、橘红色、红色， 就是很吉利的，然后有神奇力量象征的。我觉得你可以查一下锦鲤是一种特定的吗？还是哪一种？我觉得水水要被我逼疯。 OK， 没事。 你有没有被我逼到啊？ 没有没有，我很喜欢查这些东西。 好吧，我们继续先来聊这个锦鲤的小小的特征啊。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橘黄色的，这种有点金色的一条鱼。锦鲤呢，是寿命超长的动物。它的台词是：73000多天，天天都在探索这个景观鱼池。首先，大家要注意这句话的环境。它活在一个景观鱼池里面，其次它在这个景观鱼池里面要待73000多天。如果我们可以演算一下73000多天是多少年的话呢，就可以推算出锦鲤是寿命多长的动物了。锦鲤呢通常可以活到50岁以上，但有很多都活过了200岁，甚至有很多地方的传言锦鲤不老不死的，但有记载的最长寿的锦鲤活了226岁。哇，真的是很长寿。 然后我这边查到了，锦鲤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的，它有白的、黄的、橙的、红的、黑的和蓝的。 是吗？ 因为蓝的是由于就是鱼鳞在黑色所呈现的浅灰色的阴影，所以它有的时候会显示出蓝色。 明白了。 所以锦鲤不仅仅是只有黄色和红色的，它有其他的颜色。 好的。 而且它还不断的在变化，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种类了。所以说其实大家看到的那种黄色和红色，只是说可能在景区或者是在景观鱼池看起来可能最鲜艳，所以大家愿意去 养，最好看最招人的。 没错。 Giant 就错了啊。 Giant 看完锦鲤的图片之后说，这个能吃吗？能吃吗？锦鲤能吃吗？ 我没吃过。 吃一条活200岁的鱼你不害怕吗？ 但是我们吃的都我们怎么又开始聊吃？ 你查一下锦鲤可不可以吃，我真的很好奇了。这个时候呢，我要念一条天哥的留言。天哥的留言真的是逗死我了。天哥说，小时候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就不停转发锦鲤，今年高考转发了无数条锦鲤，却败给了一条草鱼。就是那条草鱼是哪个高考的题目来着？阅读理解题。 闪着一道诡异的光。锦鲤是可以吃的。由于观赏鱼而且价格又太贵，所以一般没有人去吃它们，而只做观赏。 那锦鲤，我看看啊，锦鲤是可以吃，但是他为什么后来又说到了这个呢？ 你可以再看一下，爱的回忆说了不好吃是什么意思？是你吃过吗？包括王子还问了说哈哈哈，以后说吃难道都要问水水吗？都要问问水水是不是？就是他很讨厌聊吃的话题，就一定要问他，逼疯他。 对啊，然后还在查。但是有一个情况是因为在养殖锦鲤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是一种观赏鱼嘛，所以有的时候会免不了会碰到，免不了会碰到一些人，就是说给它加入一些人工的饲料，然后还有一些催化剂等等，让它就是颜色更鲜艳，所以这样的锦鲤就是没有办法再使用 了。明白了。但是 为什么要吃锦鲤 呀？ 为什么要吃锦鲤呀？ 难道不应该问你自己吗？ Giant 问了，他挑衅你，他说水水你斑马都吃过，锦鲤没吃过啊。 斑马 就问你怕不怕， 你不要再害我啦。 这就是锦鲤的故事。那最后呢，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小小的动物的，我看到还有很多其他的图片，包括蜜蜂啊，这是水水带来的图片啦，有什么样的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吗？其他的动物 就比如说关于蜜蜂，就是有人统计了，如果是你要以最低工资来计算的话，一瓶蜂蜜你要付给蜜蜂18.2万美元。 按人工的最低工资来计算的是吧？ 对， 就是一只蜜蜂要工作大概价值18万美元的这样的劳动力，才可能生产出一只就是一瓶蜂蜜。 对， 哇，给小蜜蜂， 所以你就 敬个礼吧，辛苦了。 你就终于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叫做辛勤的小蜜蜂。 是的， 小蜜蜂真的很辛勤哎。 小蜜蜂天生就是一种辛勤的动物好吗？就跟那个雪貂天生就喜欢交配一样， 就喜欢放浪是吗？ 小蜜蜂就是你看它的翅膀它挥得多快呀。你让它淡定它淡定不下来。 我警告你们不要问我蜂蜜可不可以吃，或者蜜蜂可不可以吃，我不会回答你们这样的 问题。蜜蜂可以吃吗？ 你可以自己查一下吗？你可以自己查一下吗？ 可以。 好，那我也不查。好， 不要吃蜜蜂了。 对呀，人类不能什么都吃了。但是哎，我真的是又回忆起自己在节目里还好像曾经承认过自己吃蜂蛹。 吃蜂蛹以及吃斑马。我想问一下，你们到底为什么对吃的话题这么感兴趣啊？ 对呀，我是觉得好奇怪啊，为什么我们聊小动物的话题那么可爱，那么多就是让你觉得知识暴涨，然后 skill get 技能 get 的小话题，能总是转到吃上面？ 因为咱们聊的动物虽然它画得很萌，可是我们回想到现实生活中它出现的样子，就是可以吃的呀。 是，其实你知道就是 乌龟。 你知道现在我们不是曾经还聊过一个就是那个 APP， 就是一个 APP， 说是能够帮助那个就是小孩子去辨认这个动物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它的结构是什么。 啊、 然后那个原因有一句话很 sad， 就不 是那是一个智能的课本。 对，就是有一句话很悲伤，就说因为现在的小孩越来越难接触到真的动物。然后他们看到的牛就总是被切碎的牛肉，然后而不是一整只牛，然后他们看到的羊总是被烤着。所以说其实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就是上一次你见到很可爱的小动物是在什么时候呢？而且我发现其实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总感觉好像其实北京的那个公园里边的动物蛮少的，公园里面现在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动物了吧？ 你说的是动物园还是公园？ 是公园，就比如说松鼠。北京动物园里会有松鼠吗？ 动物园里应该好多动物还是有的。 公园里会有松鼠吗？ 好像不太会。 好像不太会，对不对？ 对，但是应该就是。 然后鸟，我觉得好像现在北京的鸟也变少了，要不然就不会几只燕子。 那只燕子是吧？ 对，跑到那个屋顶上都会引来大家围观了，对不对？ 大家会记得吗？比如说你们最近一次见到可爱的动物是什么时候呢？ 但是我确实觉得今天聊动物的冷知识，却发现了我们对动物的冷漠。 爱的回忆说有百望山也说。百望山有那个动物， 有动物对不对？有松鼠 对, 对 不对？ 对， 我很喜欢松鼠。 我觉得水水说的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楼下的公园，然后平时可能去散步的这种公园，有没有小动物啦？百望山其实已经算是森林公园了，它肯定是有的。 对， 哎，还有人继续问水水，你吃过蝎子吗？蜂胶可不可以吃？蜂窝可不可以吃？蜂窝酶可不可以吃？天哥，我告诉你，在你说的所有事情当中，蜂窝酶可以吃。相信我， 只有一样可以吃，就是蜂窝酶，好不好？把它吃下去。 好吧，那今天呢是跟大家聊了动物的冷知识，其实我跟水水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个世界多一点小小的关爱啦。 然后更多一些小小的好奇。 是的， 关爱和好奇才能构成一个更加有微微一笑的世界。那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啦，感谢直播平台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支持。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活力982来关注我们更多的信息。明天将会由王爽带着他的搭档和一起来主持节目，所以我和珊珊在周四周五会休息两天，那我们就周六见啦。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们周六再见，拜拜。 也再一次感谢一下继续在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啊，包括天哥，包括王子，小说欧巴，还有 Dry Aunt 爱的回忆，谢谢你们一天的陪伴。最后的时段呢，送给大家一首什么歌呢？你们是想听青春大概呢，还是想听生如夏花呢？水水你选吧。 我想听生如夏花。 好的， 好，那我们就放一首青春大概，对不对？ 我们放一首生如夏花。拜拜 拜拜。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